哒哒哒咪咪 A B C D E I E F G。 12:05，我必须要说，如果我今天在就是12点钟一打开就一个节目，然后听到一个节目一开场是这首歌，我会毫不迟疑的。 咪咪哒哒哒哒咪咪 ，Pinky Pinky Sexy Kawaii Hey Sexy Kawaii Hey， 它是乳 乳什么？ 癌 癌什么？ 什么主题曲吗？ 是乳癌主题曲？ 不是，因为我就搜寻了一个有个字，可是我不太确定这个关键字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我可能要再查一下。 话说今天的确要祝一位咪咪生日快乐。马克玛丽你好，我是 Jarvan， 11月2号是我家猫咪霸丸的2岁生日。霸丸表示能跟伟人在同一个月份生日。 霸丸自己妈妈妈妈妈妈在那边按键盘留言吗？ 对，他觉得跟伟人在同一个月份生日深感荣幸。2岁对于猫咪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猫咪2岁大概就是人类的20岁，也就是从小孩到成人的年纪。希望马克可以用很呛的声音，玛丽用喵喵的声音祝霸丸2岁生日快乐。喵喵的声音应该是喵电感应那个喵喵吧。在这边祝霸丸生日快乐。 欸，真的是马来西亚乳癌防治活动主题曲。咪咪咪咪， 快来喵喵喵喵喵喵点感应，感觉到我跟你同时触电反应，不管相隔多远都能互相联系，因为太多太奇妙的喵点感应。快来喵喵喵喵喵喵点感应，感觉到我跟你同时触电反应，不管相隔多远都能说的态度好不好？ 12:09，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每天的一开始的2个小时，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可以来到青春点点点，加入我们的行列。然后如果你是一天的生日寿星的话，也欢迎你在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上面有11月的青春留言、青春生日留言、寿星留言。你可以用你寿星的权利，看你是要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情，或是你要点歌，都是可以的，我们会努力的帮你达成，毕竟今天你生日，你最大。这首歌曲来自李玉玺的 Goodbye My Lover。 是我的问题还是我太信任你？你 中就开始变了心，变了意，然后变成了自己。下次遇见你，希望不会太在意你和你身边的那位笑的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Goodbye。 心都平静了，装病都泛黄了，寂寞他习惯了，话我们都说清楚，分手你说的，不联络也是你说的，都过去了，你又传来讯息说你想我了。你是不是习惯看我行尸走肉呢？你是不是习惯看我这样挣扎着？这次就算依然还跟着我们的情歌。 Take your heart me up or else I'll say Goodbye my lover, 女的，你在跟谁聊天？我也要知道你在打什么。我要知道你说什么。 我平常有在管你打什么吗？ 我平常有在打吗？没有吧。 超长的，超长的，好不好？ 没有吧。 而且你在看上斜上方在睁眼说瞎话吗？ 没有吧。哎，你是 CIA 吗？敲人，敲人。 看左上角都在撒谎。 哎，我刚刚看是右上角，我在说真话啊。我在思考，是真的。哎，不要逃避问题，你在打什么？ 打手机。 我要知道你聊什么。那你分享就是念，用简称的方式念给我听。 简称什么意思？ 就像我刚刚看到一个就是文坛的什么女作家玛格丽特，玛格丽特简称玛丽这样子，简称的方式。隐形眼镜简称隐眼，国父纪念馆简称国馆。 那一段句子要怎么简称？ 一段句子你可以就是挑135或是147或是389， 腰瘦到爆。 这样整句是什么呢？我的腰告诉我吧。

需要你的电话，需要你的来电。 睡前青春点点点开始前，反省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些坏习惯呢？ 有没有这些那些坏习惯，我必须要说真的，十二个没有中的人很厉害。 我知道睡前的坏习惯嘛， 嘿， 滑手机。 对啊，就是带科技进卧房，进床上，有这个有 啊。吃宵夜， 吃宵夜当然有，当然有阿旅游。 我们今天可以凑满十二个吗？完全不看这一则， 就是不看欧马克刚刚发的这一篇文章。 对，文章有说睡前这十二个坏习惯不要做。 嗯，你刚刚已经猜中两个了， 两个， 你已经结束六分之一了。 嗯， 我们现在是玩综艺节目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有没有？ 有没有？ 哒哒哒哒。 好，已经有两个了，接下来换你。 那听众打电话进来讲，你会跟他们讲说这个有没有吗？ 欸，对，可是这样我就必须要看，因为我现在没有完全记起来。还是你就看啊，你就看就好了。 好，你觉得睡前有哪些坏习惯不能做？ 嗯，你说在这篇文章当中，这篇文章写的， 你可以说你的啊，然后我们看你的有没有在这篇文章里面，看在今天两点结束之前，我们到底能不能真的把它凑到这十二个。如果都没有凑到，表上里面有一些其实 很怪，不对。 对啊，就大家都没 feel 啊。 那大家就是为了游戏的好玩起见，你现在就不要去点开那篇文章，你就看了以后讲，当然你全部就会中啊。 嗯，你就现在就盲打。 0223639955，0223639955，睡前来反省一下自己的今晚吧，来反省一下你自己在睡觉前是不是会有一些坏习惯呢？我不知道10月29号竟然那一场我错过的不只是糯米团，不只是魏如萱，不只是 Joanna， 还有草东没有排队。 你这么爱草东哦？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当天的现场，是大合唱。 对啊， 让我最震惊，我真的蛮讶异的。 不要再活在自己的 cubicle 里面，出来看看吧。手上拿的那东西是什么啊？应该是电话呀，0223639955，打给我们吧，我们不会不屑。 我们感恩感恩。 喂 喂， 嗨嗨，你是？ 我是你可以叫我小胖弟没有关系。 小胖弟呀、啊， 哎、对， 小胖弟睡前的坏习惯有什么？ 有什么？我记得之前在网络上看过一篇文章，就是睡前不要做运动。 睡前不要做运动，那他的说法是什么？会太刺激， 会有 兴奋， 对，会有兴奋，或者是血液循环反而会睡不着， 就反而太好了。 对。 但小胖弟，你睡前会做运动吗？ 不会。 你会做运动吗？ 不会不会不会。 所以你根本没有这个烦恼。 对啊，就之前就查为什么我很晚睡啊，睡不着啊，就是去查一下，然后就查到这个啊。 好的，睡前做运动，这是不是这一篇文章十二个坏习惯之一呢？ 有 没有？ 但的确，我觉得睡前是不能做运动，没错啦。拉筋什么可能可以，可是真的你要做，比如说科学七分钟，睡前做太硬了。 嗯，不要做激烈运动。 嗯，对。 好的，感谢你，小胖弟。 谢谢。 拜拜， 我继续打进来。 欢迎你，胖弟。 谢谢， 欢迎你多多光临。 拜 拜。0223639955，嗨，你好。 嗨，嗨，想要祝我的好朋友生日快乐。 你是谁啊？ 我是珍妮。 珍妮的好朋友是谁 ？Katy，Katy 生日快乐哦！ 对，然后我想要请你们帮帮忙。 要干嘛？ 就是，她就是还在很想念她的前男友。 嗯， 对。然后因为她是一个很有梦想的女生，然后她那时候很想要出国念书。 嗯。 所以呢，然后她的前男友是一个军人，职业军人。 嗯， 然后她就很当时就觉得说我们不适合，因为我想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干脆分手好了。 嗯， 直到现在呢，她还没有出国。然后她今天生日的时候，她男朋友就传讯，前男友就传讯息给她。 嗯， 然后现在她就是觉得很难很难过。 她为什么还没有出国？ 还在等呢，好像明年吧。 哦。那为什么要这么早就先分手？为什么还不好好的把握有的一年？ 就觉得省得夜长梦多吧。 哦， 反正未来就是这样，他就是远距离，就是 no。 对啊， 那 就想要就是跟他请他醒醒， 醒醒哦， 醒去哪？ 对啊， 这有叫醒吗？ 因为他们就不适合啊，我就觉得没有必要。 但不是就已经分手了吗？ 对啊。你说要他不要再想其他人哦，要他不要再想前男友。 对啊， 这我们又做不到。 想得美， 这我们做不到啊。这个能做到只有他自己啊。 是啦是啦， 奇异博士做到吗？ 我吓我一跳，我刚刚已经画个圈圈，以为叫我就快点结束珍妮这样子。 没有，我说这不是奇异博士的手势。 奇异博士的手势好像不是这样子。 他不是画圈圈啊、 哦？他的圈圈就是他还要带一个什么有的什么灵环，怎么有的没有？他的有一个奇妙的手势，他不是只是就是画一个圈。 所以奇异博士必须要做出一连串手势才能使出他的招式吗？ 他要做一堆手势才会变出那个黄黄的线。 那如果把他绑住了呢？ 应该就没有办法吧。 哦、 好吧 ，Jenny 祝 Katy 生日快乐， 谢谢，拜拜。 拜拜， 青春点点点，12:29的现场，在飞碟电台 FM 92.1。睡前有什么坏习惯？今天我们要让大家猜一猜的是，《远见》杂志当中有一篇文章说，它的标题下得很重， 不成功的人哦， 对，不成功的人睡前都有这12个坏习惯。为什么你是卤蛇？是不是就是有这12个坏习惯呢？蛇蛇们，欢迎 你 打电话进来。学生们，欢迎打电话进来，猜一猜是哪12个？已经有2个被成功的玛丽猜出来了。成功女神， 这大家都知道吧？ 你说什么？第一个， 睡前不能用科技3C 啊。 然后现在我们要求大家打电话，就在用3C。还有一个是 不要吃宵夜。 0223639955，你好。 喂， 嗨，你是？ 哎、欸， 你好，我叫 Vita。 什么他？什么他？什么 Vita？ Vita。 你好、你好，晚安。 晚安 Vita。 Vita 你跟谁在一起啊？ 我现在跟我同学在画画。 那你可以不要忽远忽近吗？ 好，我离你们很近。 不是，我意思是说你不要离话筒忽远忽近。 哦，是哦，那现在这样咧？ 你还是会忽远忽近啊，你用什么东西在讲话 啊？因为我按扩音。喂， 嗨。 那这样子还会吗？ 这样就不会了。 好，那我要说，那我要说什么坏习惯？ 对对对对，你要说什么坏习惯呢？ 那个滑手机。 滑手机就是用3C 科技产品啊，这个有，这已经打过了。 嗯，真的假的？ 真的。 等一下， 好， 我 给你五秒钟 的，超慌的， 想，我给你五秒钟想，五、四、三、二、一。好， 那我讲个笑话可以吗？ 你要讲笑话。一定要好笑哦。 好，没问题， 请说。 那好，就是一个小猜谜，就是画家老公的职业是什么？ 画家老公的职业？ 对， 画家老公的职业。 没错， 画家老公的职业。 这个、好，我要公布答案哦。 这个不是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某一位画家出世的时候就已经疯传许久吗？ 某一位画家出世的时候？ 是吗？ 对啊， 你知道答案 哦。某一位画家，哪一位画家出世的时候？ 就是他什么劈腿还是他外遇，我忘了。 好，没关系，那我公布答案。 好， 答案是插画家。 哦，你说那个画家最近是不是又有新贴图啊？ 其实我已经有点忘记那个画家是谁了，所以我刚刚一直不敢用隐喻的，因为我连隐喻都怕错。 不是直的， 说很多东西都、 啊、都不是直的。 那我好， 好啦好啦，先这样。 插画家再见。 好，拜拜 拜拜。 最近观点的听众心听起来都天真天真又纯情纯情的， 开心开心，快乐快乐。但同样就是每到有事情出事的时候就会问说什么什么的职业未来会变什么。昨天让我大笑的就是你知道柯南长大以后要当什么职业的人吗？柯南长大以后职业是什么呢？ 什么啊？ 计程车司机，因为推理严谨。 间谍放送， 够 power 才是够狂。冠军全集2016，抢先收录奥运主题曲，凯蒂佩瑞、安娜公主、亚莉安娜，全民男友山本曼德斯。神曲一首不漏，排行天团共和时代。EDM 神人 DJ Snake。还有小贾斯汀、艾丽高登、DNC 20首制霸排行超精选，冠军全集2016， 玩球就是狂。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虾米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大家期盼的亚太文化日又来咯，今年有20个亚太国家、7个县市政府参加，特色美食、传统手工艺、热闹歌舞秀。11月5号、6号，台北车站1楼大厅，外交部邀您免费参加，请上脸书搜寻2016亚太文化日。以上广告由外交部提供。 我是杨丞琳。 就爱电影 UFO 12:36，我们的睡前12个坏习惯目前 只有还是两个。 对啊，只有成功人士吴玛丽答出了2名，哎，怎么会这个样子啊？0223639955，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让我们参加我们那个综艺节目，当时到底叫什么？ 有天才两个字吗？ 你说天才，天才猜一猜，天才猜猜猜。 我怎么觉得四个字啊，还是没有四个字的综艺节目？ 你说天生赢家哦， 之类的。 不是 天生赢家， 不是天生赢家。嗨，你好。 嗨，你好。 你是？ 我是大牙银。 大牙银，你好。 你好。 大牙银，你要参与我们的猜一猜吗？你要参与我们的有没有吗？ 好啊，可是我刚刚有点没有听到哎。 睡前。我们现在有一个 睡前的坏习惯， 睡前有12个坏习惯，你猜你的坏习惯有没有在这个榜上？ 有，好，那我想讲我的坏习惯。 好， 就是我每次在睡前的时候都会传一个信息给别人， 扰民啊？ 为什么传给谁？ 就是不是不认识的人啊，就是我就是。一个别人， 一个别人，那个人是谁？ 就是一个我男朋友以外的人。 你男朋友以外的人 是 谁？ 他是不固定的吗？ 是固定的， 是固定的，传给你男朋友 一阵子以后 会换， 一阵子是固定的，一阵子会换。 那这个男友以外人是谁？ 是就是我有一点喜欢劈腿。 哦， 可是你的劈腿是就仅止于此，就是想传个讯息或干嘛这样？ 应该是还有更多事情， 所以是真的有发生 something。 对，真的有发生 something。 所以是偷情，还是他就是单纯的炮友？ 应该是有用心的， 有用心的， 没错。所以我很困扰。 对方知道你有男友吗？ 对方。知道 你困扰什么？这不是你选择的吗？刚那个很怪， 因为我都没办法决定啊， 他控制不住， 对， 控制不了。 那你们要不要给我一些建议？ 你这个没办法建议啊，这个一样啊，这只能靠你自己啊，这我们旁人都没有办法。 所以你自己也觉得很累， 我不会听，我不一定会听你们的建议啊，就是你们讲你们，如果是你的话呢？ 可是我不认识他们两个人， 你不用认识啊，这是很普通的事情，很常见啊。 对啊，这很常见啊，但我们没办法给建议啊。我们不是不能给建议，而是我们不想给建议，因为这只能靠你自己。 好的。 嗯，所以打电话进来是一种告解的心态吗？ 对，是告解。 那你跟你男朋友在一起多久了？ 在一起4年。 你现在几岁？ 我现在25岁。 在一起4年，然后25岁，然后你的有用心的那个情人在一起多久了？ 那个1年。 在1年前还有上一个吗？ 也之前很更久前有过一次。 嗯， 然后但是后来也是觉得说就把它控制住，然后就那个后来就结束了。 1年蛮久的，你 hold 好久哦。 对啊， 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牙龈，我不太相信你的故事。 为什么？ 就是一种直觉，我觉得你在编故事。 没有在编故事啊。 好吧，那大牙音晚安咯。 晚安， 拜拜。拜拜。怎么了？ 没想到周汉良。 对啊，要给你一份爱的力量。 嗯， 去吧，玛丽。 去哪？ 不要害怕会受伤啊！让我们一起地老天荒，让真情真爱放出光芒，谁也不能够阻挡。 爱梁飞。 02236399555，好，睡前要传一则讯息，这还是一样吗？ 可是他不是那种，我以为是真的有个怪癖，就是我睡前一定要丢个， 要烦一个人， 以为在丢漂流瓶， 要烦一个人， 这样我醒来可能就会有讯息在等我，我醒来就不孤单，我以为他是这个。 不是， 结果不是，只是单纯的就是， 其实一样，睡前坏习惯用手机。 嗯， 02236399555 ，Hello， 喂， 嗨嗨，你好， 喂，是我吗？ 是的。 好，马克玛丽好， 晚安，你是？ 哦，我是台北的草灰搭。 草灰搭， 对， 草灰搭，你的睡前坏习惯是？ 就是我觉得今天如果我没打蜡给你们的话，我应该会睡不着。 为什么？ 因为我上礼拜天的时候，我有打电话，我有留那个哈雷路亚给那个强强，然后就是说希望我的工作能够完成这样子。 嗯， 然后就是那时候就强强在讲的时候，也不小心讲到我的本名，然后还有那绰号。 嗯， 就今天我的同事他就是有漏收到我， 他刚好听到那个， 对，他们有听到，然后就在猜是不是我们公司的， 嗯， 然后只是觉得这事情非常神奇。 可是就只是打电话进来的，这个肉搜是要搜你什么？ 他就是找我的本名跟绰号， 所以你同事不知道你本名？ 哦，他们知道我本应该说，因为公司的人很多，然后我们就查那个行程表，就看到， 嗯， 所以就是特地去找的。 那跟你今天打电话进来要讲，是你要跟同事们 say hi 吗？ 啊，不是，我是想说，就是说，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很神奇，所以我就想说，那个我想要打进来跟你们分享这样子。 你说 call in 进来真的是会被发现的， 对， 嗯， 那你有承认吗？ 哦，有啊，然后就说对，那是我，然后他们就问我说，所以我工作完成了吗？我就说完成了，但是没有过。 哦， 很棒啊，还有关心你耶。 嗯，好哦， 好，谢谢 草灰，大家再见， 拜拜， 好，拜拜，拜。 02236399555，12:44的青春点点点，在飞碟电台 FM 92.1，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好，你好， 玛丽，马克，你好， 嗨， 你是？ 我是吉金峰， 吉金峰， 吉金峰，你是要参与今晚的睡前坏习惯吗？ 是， 睡前坏习惯是 不能看没兴趣的书， 什么什么？ 不能看有兴趣的书， 不能看有兴趣的书。 是， 你说看了以后会睡不着，太有兴趣了，太开心， 一直看下去就会很激动。 好，一直看下去就很激动。你的兴趣的书是什么？ 新书。 什么 ？A 书？ 新书 。 新书，只要是新书就是有兴趣的书。 我是说经书。 哦，阿弥陀佛，经书。 是 有兴趣的是经书哦，所以经书不会让你平静，经书会让你就是越看越兴奋哦。这个我觉得蛮奇异的， 而且你在看里面一些故事， 一直看下去啊。 嗯，好好好好好，好，不能看经书有没有？ 我想应该是 不能喝水， 不能喝水， 急转直下。 不能喝水，不能喝水， 有没有？ 有啦。 谢谢你哦， 拜拜 拜拜。好，没有，对你来说有啦，但可能没有在我们这张表上。 真的，你膀胱比较无力，的确睡前是不太能喝水。 是的，喝太多液体的话，的确是半夜会想要起来上厕所。0223639955。嗨，你好。 喂，我是玛丽。 嗨嗨，你是谁？ 太阳快跑。 太阳快跑。 今天的大家的名字都很酷哎，怎么会这样？太阳快跑，你好。 刚就是讲那个吗？睡前的。 你有特别要跟我们分享，也欢迎你直接破题吧。 我觉得就是睡前不能想太多。 想太多。 对， 你睡前会想什么？ 就可能有时候看到人，就是朋友们过得很好，也不是说朋友啊，应该说就是没有很喜欢的朋友过得很好，就会觉得很不爽，就是想太多， 比较就对了。 对啊，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就是 他凭什么？ 对，之类的，或者是想一些生活不顺遂的事情，就会都会睡不着。 你说你过去就是你今天或是你这一阵子很衰的事情这样吗？ 对啊，之类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这么不好呢？ 没有，就是不是应该很多人都会这样吧。 你说睡前就会让自己的思绪乱飘，然后想到说 哦，今天我又怎么样，又被主管定，又被同事骂，吃饭又买错东西，好难吃哦，我今天晚上花了430吃晚餐，我心想说我可以笑吗？ 就是之类的吧。我可以聊我男友的事情吗？ Excuse me， 等一下。 嗯， 好好好，你先讲你男友的事情。对不起对不起， 就是因为我最近就是想太多事情，是就是会想跟男友之间的事情。 好 好好，然后就是因为我最近身体非常不好，就是常常会就是腹部会非常非常痛。然后可是 腹部很痛。 对，就是反正就是妇女病那类的。对，然后可是就是因为已经请假很多天，然后我不想再请假，因为就是薪水会变很少这样，然后就会忍痛去工作，然后就是工作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说为什么生病还要工作什么的，然后因为男友的工作是跟我同性质的，然后只是他会轮班，我比较固定，我就是白天上班到晚上差不多傍晚就下班这样，然后他是轮班。那如果呢达到一起工作的时段的时候，就工作的时候都会聊天，就类似聊说哦我们现在的状况，工作状况是怎样，因为都是同性质，就是会就是蛮 OK 可以聊天这样。然后下班之后就我一整天都非常非常痛，就很不舒服。那下完班之后就是都会很想要他多关心我，那他假如说还在上班的话，我就是不太会吵他，可是他就是下班后就是也不会就是因为我们不太会讲电话，我们不是每天讲电话的那种，可是就是当你生病的时候就会很想要男友关心啊，可是他都是不会就是主动打电话给你那种，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会觉得很难过。然后我昨天就跟他说，就是我有时候就是会想要你打电话给我，然后是我不用讲你就打给我那种，然后他就说对不起没有好好陪你，然后他说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讲。然后后来之后他半夜才传讯息跟我说，他其实就是那天也过得非常不好，就是心情也没有很好，然后他就跟我讲工作上发生的事。然后那时候我才觉得说就是反而他那样的情况是我想要好好安慰他，就是他比我更严重这样，然后可是他今天就休假，他今天休假，然后我就工作，然后我下完班之后，所以他就是都没有什么关心我，就觉得很难过，就很想哭的，是我太是我问题吗？ 是啊， 真的吗？ 对啊。 真的？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你想要被关心，但是你要，就是没有人有义务，就是要你不开口就了解你要什么。就是这一件事情是缘木求鱼。你如果需要人家关心，你就要告诉他说，就是 我现在很难受，我肚子很痛，却还要上班，我真的觉得很不快乐。你可以给我护护跟拍拍吗？ 对对对， 啊，真的， 对。 还是情侣在一起久都会觉得说 没有， 我们应该要有默契。 没有， 我说是不是很多情侣会这样觉得？ No， 我觉得会这样觉得的人就是他们天生内建就觉得没有。 你说交往第一天 要交往就是要懂我，你就是要懂我啊，不然为什么要当男不然为什么当我男朋友？我要一个呵护我男朋友。 好，讲到呵护，我可以再讲某一点吗？ 哪一点？ 就是我跟我男友其实在一起没有很久，就只是快半年而已。 嗯， 然后我觉得他是就是算是那种很理性的人。 嗯， 然后就是他就是我常常会觉得说，怎么说，就是因为女生都应该会希望男友呵护你，不是吗？可我男友就是很理性，就是常常会觉得说，欸，也不是觉得他 你是我同事吗？你跟我同事讲的话都是一模一样。欸， 哈，什么意思？ 就是我的另外一半也是比较理性的那一种，我知道，我也知道是他的优点，可是有的时候就太理性，我感受不到他有重视我，就是我也不是要跟人家比较，可是就是没有被他呵护、被他重视的感觉，我就只是想。我很重视他，我很重视他，所以 我想要推荐所有的就是有类似困扰的女生，大部分是女生，但是我也很推荐男生去看这一本书。这本书已经非常经典 ，John Gray《男女大不同》，最近刚好又改版， 嗯， 请去买回家看，细细研读。 男女大不同， 因为你会发现男生跟女生。当然不是这么一刀两断啦，就像我是一个比较女生的男生，可是大部分的男生跟大部分的女生脑子构造是截然不一样。就你在想这些就是羊肠小径在那边绕来绕去的时候，男生他想着可能是在想要怎么解决问题，所以就算你今天开口说你来安慰我，可是男生可能会给你很多很多，那你就这样做啊，你身体不好你就不要去工作嘛，那你们反而会让你更不开心。 嗯， 所以我建议你们两个人可以一起买这本书，一起来好好的研读《 男女大不同》， 好吗？ 那我刚才讲的那个睡前有中吗？ 哎，你还记得？ 你 you are awesome， 太棒了！有没有？ 有， 你好棒！ 睡前不要总是纠结于过去， 太棒了！ Yeah. 太阳快走， 好啦，拜拜， 拜拜。 摇滚主权不容侵犯，制霸摇滚，神级天团重磅回归，邦乔飞。Not for sale. I feel each door and I hammer each nail.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看见的苦处，往往最不容易获得援助。台新银行公益慈善基金会邀请您做别人生命中的天使，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my lover. 李玉玺第二张全创作专辑《Mr. Lucy》预购版、正式版，10月21号，老鹰制作，福茂同步发行。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为什么我是卤蛇？就是因为12个坏习惯在睡前吗？0223639955 1:01，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喂， 嗨， 喂， 你好， 嗨，你是？ 我是安琪拉， 安琪拉 ，Angela。 哎呦，很聪明。 嗯嗯，安琪拉，你是要跟我们分享睡前坏习惯的吗？ 对啊， 请说。 啊，可是我想要讲是。不能剧烈运动。 哎，这不是上个小时一位小胖弟已经说了吗？ 啊，讲了吗？ 有人说过了。 对啊，而且还没有哦。 那我还可以再换一个。 好啊，我知道，因为这个文章的标题是不成功的人的睡前坏习惯。 嗯， 所以也许会运动的人可能不会是被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因为至少你还会。叫运动，保持身材之类的。 嗯、 好，还有一个，请说。 喝酒， 睡前不能喝酒。 你好棒，你好棒，你好棒！答对了， 耶！ 就像我就知道有一位我的朋友，他刚刚从英国回来，他每天晚上都要喝酒才能入眠。 欸，喝酒喝习惯的人睡前他不喝酒他就是不舒服。欸，有时候我觉得除非到酒精中毒，不然很多还是喝那个 KB 跟心理的。 嗯， 会养成一种依赖感吧。 对啊，是啊，没错。 Angela 你喝吗？ 你说睡前喝酒还是酒？ 睡前。 曾经有就是很难过的时候，然后有2-3天就是想说，就是帮，因为喝酒之后就会有点茫茫的，就会觉得好像比较容易入睡这样。 嗯嗯嗯嗯， 就2-3天就是自己买，就是自己去逛了好市多买了一罐就是白酒，想说啊，就是每天睡前都会喝一下这样。 嗯， 但是喝完就没喝了，因为就没得喝了。 还好没有养成习惯。对啊，还好没有养成习惯。 有，就是刚没有的时候会觉得啊好想喝酒。 嗯， 但是因为就是也没有酒，所以就只好放弃就睡了。 好，不要再轻易的把酒带回家。 谢谢。但是真的很好喝耶，甜白酒。 嗯，你可以在其他时候喝啦。 有人是睡醒都要来一杯的吗？ 好 heavy 哦。感谢你 Angela。 好耶， 拜拜 拜拜。 话说那位从英国回来的朋友，不但睡前要喝酒才能入睡，他睡前也是会想东想西。 想什么啊？ 就脑子很乱啊，可能也会想说，哦，如果过去的事情啊，然后他现在的人生定位啊， 他现在的状态还要这样想。 对啊，其他的朋友做到了什么样的位置，真的就很多很多。尤其他说每次他见到了老朋友，尤其他回到某一个场域见到这些人，回家以后就会失眠。 好可怕哦。 应该要把这个文章转给他看，对不对？卤蛇中的卤蛇。 他不知道啊。 但是还有，其实上个小时有一件事没有解决。 什么？ 关于就是在想说睡前在想，然后想到了怎么晚餐吃了430块这件事情。我还记得哦。 今天电话那么多，就先不用聊了吧。 你吃了什么？ 我就是吃新风去吃了咖喱。我就是想吃咖喱。 嗯哼。你说 哪里的咖喱？ 师大那边的汤咖喱，就是之前 Tim 哥跟他老婆一直说很好吃，很好吃，我就一直要去吃，一直要去吃，我就没有去吃。 嗯， 今天又突然在办公室不知道走到哪个角落， 有咖喱味， 谁爱吃咖喱？ 脚臭味， 我就想说，那我要去吃咖喱。 嗯， 就呜呜呜呜，就是前往。然后今天又很冷，所以到外面你就觉得食欲大开。 是。 于是我就叫了一盘汤咖喱，吃完之后我就觉得嗯，我要再来两个可乐饼。 嗯哼，这样就要400多。 嗯，汤咖喱要280块，我的那个奶油螃蟹可乐饼要150块，加起来就430，而且我的奶油螃蟹可乐饼它真的是一只螃蟹，它真的是一只蟹脚在里面耶。 嗯， 它跟我想象的 就是把那个肉弄成可乐饼而已，不是这样。 那只蟹脚是还要剥壳的哦。 要剥壳我就不太开心。 可是它壳已经弄的，就是其实你用嘴巴咬它 就 开了，然后就是还会有螃蟹汁流出来。说，哎呦，这也太新鲜了吧！可是我真的没有预料到我要吃这样的奶油螃蟹可乐饼。嗯， 但430换得你一个快乐又满足的夜晚，不是很棒吗？ 真的太饱了，真的太饱了。 02236399555，嗨，你好。 喂，等我一下哦。 好的。 甜点来了。 欸，你好厉害哦！我现在都听得出来他们声音哎。 就甜点跟 来来。 马 克。Mickey 啊。 嗯。 嗨，我是甜点。 你好。 我们要分享那个睡前坏习惯，因为我已经点开了。 哦。 好的。 对，我想要分享是我在那个。就是我今天看 PTT 的时候看到一个很狂的人，然后就是有一个就是网络上流传4个版本的宜兰行程， 嗯， 然后就是有分成是什么卤肉饭啊，然后干面馄饨汤，然后肉羹跟葱油饼，然后就是他就是一整天，然后就是疯狂吃那样食物， 嗯， 然后到每一间店就是。因为宜兰有非常多卖就是这4样食物的地方， 嗯， 然后竟然就有一个网友，然后他就是在要出发之前，他就先问大家说，就有没有推荐哪几间的葱油饼，然后他就真的去，他真的实现了这件事情， 嗯， 就他一天吃了12间的葱油饼。 宜兰的葱油饼很有名哦。 如果今天有一个县市是养乐多很有名，那一天要去每一个店喝养乐多，应该会唰赛唰到爆吧？宜兰葱油饼很有名啊， 蛮恶心的。 有那个三星葱，对，然后葱油饼不是我们在外面就台北那个餐车卖那种薄薄的，他们葱油饼是厚厚的， 然后里面塞满了葱， 然后有的是有大葱的。礁溪那边下面一下车一下来就是啊，或是砰砰的，嗯， 是真的蛮多间的。欸， 晚上吃了430的恬不知耻的华人女单广播界的女神，你今晚怎肯如此放纵？ 不是啊，就那边葱肉饼来葱肉饼去的。 好， 宜兰还有什么有名？还有另外一样什么卤肉饭 肉羹，然后跟干面馄饨汤。 我也不知道宜兰的干面馄饨汤很有名。 完全，嗯， 真的吗？ 不知道啊， 就是我不知道。哎，欸，我们就是有时候早餐就是吃干面馄饨汤跟肉羹。 哦，舒服。 对 啊， 好套在。 早餐就是要吃蛋糕啊！你在说什么？ 谁想要吃蛋糕？整个血糖飙超高的，要炸，血管都要炸开了。 难怪我会得糖尿病。嗯，好好好好，感谢甜甜的分享。 拜拜 拜拜。 早上吃蛋糕？ 对啊，早餐都吃。 早餐如果端一个蛋糕来，我是真的不太快乐耶。 真的假的？你不是爱面包的人吗？ 面包跟蛋糕又不一样，你端面包来可以，端一个什么草莓蛋糕、什么千层派、戚风蛋糕、巧克力蛋糕、 哦、 拿破仑蛋糕、香蕉蛋糕、苹果派 ，no， 很棒哎，然后配牛奶哦，舒服。嗨，你好， 你好，吃饱了吗？ 吃饱了， 你是？ 我是阿光。 阿光。 阿光。 刚才玛丽说一餐吃400多块啊。 嘿。 我跟你讲个，我到现在都不敢跟人家讲的。 你怎么了？ 这一两年那个夜市啊，不都是有一些那种那个叫那个什么烤那个 骰子牛， 那个就是有海鲜啊，就是有什么螃蟹虾，然后那个生蚝啊这些啊， 夜市啊、哦， 对对对， 嗯， 然后我就去年吧，我就一个人，哎，其实还蛮新鲜的，我就弄了一盘生蚝， 嗯， 看那个虾也不错，又弄了两条虾，哎，看一下，还有那个叫什么，我帝王，这个叫什么螃蟹， 哼，蟹腿、 那个、 蟹那些吗？ 蟹脚一根好大一根的，吃一只买在都800多块。 你都点那些当然贵啊， 在夜市同一摊是800多块， 一盘生蚝两条大虾还有蟹脚，哎、欸， 我也不晓得 你到底晚上是要多砰砰叫。 我本来就是想吃那个生蚝这样， 嗯， 哎、欸，看到虾也不错， 嗯， 哎、欸，那个螃蟹也没有吃过，超值800多块，我们。饭店的下午茶应该 OK 的吧？ 是啊，但谁叫你要这样叫？是谁叫你要这样叫？ 哎、欸，其实像我不常吃海鲜的人，你不觉得进到店里你要叫海鲜会很紧张吗？尤其他们都不是一个固定的， 对，不是固定价 位价钱呢、啊，你都不知道那个称出来他会算你多少。 Yeah. 没有，他们那一餐是有都有写标价， 嗯， 就一只虾多少钱？ 所以你也是失心疯了、哦，就是说，老子我今天就是要吃海鲜吃到爽。 我也没有，因为我本来就是先就是那个生蚝跟那个虾嘛，我也不晓得那个虾那么贵。 嗯， 我后来我一看一下那个蟹腿一只300。 所以你没有跟任何人讲这件事情，就一个人默默吃，默默付钱，默默把这个回忆放在心里。 哎，对。 但那时候付了800块，然后吃的那餐，没有觉得很爽吗？ 没有， 觉得很心痛哦， 有点空虚啊。因为说实在的，没有很饱，所以还有800多块就。 所以你觉得还不如就直接去大饭店，然后有那种海鲜的大饭店是吃到饱的，你反而可以吃到饱。 就这个意思喽。那个我生蚝不知道可以吃几个。 嗯，好的。 然后你们刚刚说宜兰的那个就是大蛋葱油饼， 嘿嘿， 就在礁溪车站在往。 对啊，那个路上很多啊，礁溪那条路上， 就是它礁溪车站往前面走一点点，有一个小广场、嗯，旁边在卖什么青蛙下蛋还是什么， 嘿， 就跟那个空管那边好像有一家一样的 那 种，嘿，它旁边嘛，然后那一家是永远就在排队的，夏日的话， 嘿， 然后再来里面一点，宜兰市区里面的那个市场那边就是蒜味肉羹嘛， 嗯。 其他的你们就他有烤鸭，应该台北现在也有的吃啊。 嗯， 你刚问我们吃饱了吗？然后你现在要狂提大提、 啊、 特提， 我本来以为你要参与睡眠话题的。 睡眠话题啊， 好啦，阿光晚安。 晚安，拜拜。 晚安，拜拜。 想要入住奢华的英式维多利亚饭店，拥抱山与海。11月4到7号，台北国际旅展世贸三馆，2天1夜住宿及早餐只要3999，旅展现场再加码，假日不加价，平日再送500元现金券。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0388123999。 只有他的声音可以改变两个人的关系。 杰西2016首张英文迷你专辑 There You Are 你还在，10月21新音符制作与你同行。我是刘明湘， 电影 UFO 的飞碟电台青春点点点1:16，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 你们好，我是凯蒂。 嗨，凯蒂，你是今日寿星凯蒂吗？ 对，是。 你是想着前男友的凯蒂吗？ 哇，瞬间变很低档哎。 现在还好了啦。 好哦。凯蒂，你 要 去哪？请说。 我要讲坏习惯。 嗯， 好的。 就是我一定要开小灯，才能睡觉。 睡前一定要开灯，要有亮光。 有没有？不可以这个样。 可是全暗的时候就很没有安全感啦。 他说呢，如果你一定要再这么亮，你就戴眼罩睡觉。 嗯。 戴眼罩很不舒服哎、 欸，可是你不能在光线这样明亮的房间，或是你就不能有灯在那边照着睡、 嗯。对，可是你自己也知道这是坏习惯嘛，对不对？ 对，后来慢慢戒掉，是因为后来我就在那个天花板上贴那个 星星 荧光的， 对， 嗯， 但是会贴很多， 嗯，那没差，那个荧光最后它终究会消失。那时你也已经睡着了，不是啊？就是那个光会越来越没有啊，对不对？ 对啊。 对啊，然后那时候你就已经睡着了。 嗯。然后我还想说我睡觉的怪癖。 嗯。 就是我会棉被就是要把自己包得紧紧的。 嗯。 就像木乃伊一样，这样才能睡。 要整个捆起来吗？ 对，要整个捆起来，然后。我的四周都要放枕头或娃娃， 所以你是手脚都是直直的在棉被里面？ 对，尤其是脚，我就是因为有一次被拖去看鬼片，然后就那部鬼片就是从床底下有人拉脚， 嗯， 然后所以之后睡觉我棉被都要就是棉被这样子反折就包住脚，这样才能睡觉。 因为你害怕跟鬼片一样有人从。 对啊，我就觉得很不知道怎么克服 哎、欸。那如果真的有鬼的话，无所不在的。 对啊，如果看了鬼片，就是他会从马桶里面伸出手来，然后把你拖进去。那你从此以后你就不敢坐马桶吗？或是有很多鬼片，就是在电梯里面，然后关在一个秘密空间，然后那个鬼就从电梯的镜子里面出来。 而且就算你那样卷了半天，他也是会在你跟你棉被的缝中间看着你。 这是叫我们不要讲啊！ 我睡不着。 好的，凯蒂，你一个人睡哦？ 对啊。 嗯。 对。 好。 而且我都会要靠墙，就是面对墙壁睡觉。 那如果在墙壁突然浮出个脸怎么办？ 不必要，你老了。 不像这很多，你换个角度想，它都可以。 对啊， 被破解成更可怕的方案。 对啊，对啊，或是你面对着墙，可是就是后面有人拍你，你也不敢回头啊。 这太可怕了，太可怕！我这样晚上会睡不着。 好啦，凯蒂，你看着你天花板那些亮亮的星星，祝你自己有个快乐的生日，好吗？ 好的，谢谢， 拜拜， 拜拜。 好的，我们现在。过半了没啊？是不是过半了？ 5个而已，还没过半。 02-23-63-9955，不成功的人睡前都有这些坏习惯，有12个，你有吗？ 0223639955，0223639955。嗨，你好。 哎，马克马利，你好。 你好，你是？ 我是 Genki。 Genki。 Genki。 Genki， 你的睡前坏习惯是？ 我觉得是不应该喝咖啡因的饮料跟剧烈运动。 不应该喝咖啡。这个应该是 咖啡因的饮料，什么可乐啊、咖啡啊、茶啊都不行。 不喝咖啡因的饮料有没有？ 而且他更严格，他说两点后就不该喝咖啡。 他说下午两点以后就不要喝咖啡。这样， 对，还有剧烈运动也是啊。 剧烈运动刚讲过了嘛，可是我们这个是在讲说不成功的人的睡前坏习惯，不成功的人可能连普通运动习惯都没有，就更不用说他要剧烈运动啦，一点点运动都不会做啊。 哦，了解了解。 了解了解。谢谢你哦 ,Genki。 好。 拜拜。 那个我有问题要问一下，就是如果你们那个马克信箱跟初一十五点多重叠怎么办？ 就是马克信箱。 好，了解，好， 拜拜， 拜拜，拜拜。 한국의유행가아주신나게부르는나좋아이제부터우리모두다날라리삐리리따따라 Hey 엄숙하지마나와춤을춤을춤을춰봐무대위에마술사 Dance Jockey PSY 웬만하면다알아나인격은하자허나이빨은급동차감탄사로하자면타나와함께리듬을타고3처럼음악을파 Now everybody let's get out Dance Jockey PSY wow, wow, wow, wow. DJ 싸이와함께 Dance Jockey 0223639955，1:23，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飞碟电台 FM92.1。今天要问问你，你觉得不成功的人为什么他会不成功？是因为睡前有这十二个坏习惯吗？睡着，这因果关系建立有点太草率，但是这十二个坏习惯在睡前的坏习惯的确是会让你睡不好觉的， 不太 OK， 或是对，或是会让你比较生活没有规则跟规范的。这十二个坏习惯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已经有六个了， 1、2、3、4、5、6，对， 好的，我们进行到一半，我们剩下30分钟不到的节目时间，我们有办法把十二个都讲完吗？靠你了。嗨，你好。 喂，马克马利，你好。 你是？ 我是小兰。 小兰。 嗯。 小兰，你觉得有什么？ 我可以讲笑话加睡前坏习惯吗？ 你要讲笑话，那我想要先听睡前坏习惯，谢谢。 好啊，就是有时候睡觉前会想说，明天要上班之前要工作内容，要不然就是要带东西有没有带齐，会想一下明天要带什么东西出门。 好，所以 嗯， 这样子有吗？ 这样怎么觉得好像有中两个的感觉？ 这样中两个，哪两个？ 因为他说会想说明天要带东西有没有带齐。 嗯， 还有一个是说，如果你没有你睡前你应该要仔细想一下，规划一下隔天的 工作，规划明天行程。对， 但是你不要去无助的烦恼未来的事情。 OK， 嗯， 这样有中， 所以要中，所以算是中哪两个？ 就是没有仔细规划隔天的工作，这样不行；或者是你无助的在睡前想说未来会怎么样，明天会怎么样，无助的担心未来也是不行的。 这跟刚刚那个说，就是在胡思乱想过去，纠结于过去，跟去跟其他人比较，又是不一样的吗？ 对，他因为他把过去跟未来分开，过去是等于你把那个压力一直往上加，可是你的未来可能是非常无谓的烦恼这样子。 小兰一次解决了两枚。 那我可以讲笑话了吗？ 好， 不会很难笑啦。就是有一个女生，她觉得自己胸部很小，她想要去整形，医生把胸部变大，她就一个人坐公车到目的地，然后医生说你这个还好，不会严重，你先吃药，然后加那个做扩胸运动，看真胸部变大。于是那个人就好听医生的话啊，医生说你的扩胸运动是两个翅膀要一直夹着，说闲着也是闲着，闲着也是闲着，无聊时候做运动。 然后就听医生的话，坐公车看着外面的风景，就说闲着也是闲着，闲着也是闲着。结果有个男生受不了，问他说：“小姐，小姐，你嘴巴碎碎念念什么？”他就说：“不好意思。”我说：“哦，没有啊，医生说这样做胸部会变大。”就过没多久，那男的突发奇想，手拉着公车环，脚一直抖来抖去，闲着也是闲着，闲着也是闲着。 我刚突然被一阵炫目的闪光给闪到了眼睛，提醒我要做其他的动作，不然会 dead air。感谢你小兰， 谢谢， 拜拜。 是不是因为光宇哥现在开始有家族爱说笑，所以引起大家又开始 讲笑话的风潮， 就或是在上个小时来不及分享，就会到这个小时来分享一下。 来自于陈星汉跟Jolene蔡依林的合作新歌，这首歌叫做恋我屁，1:29，所以这不成功的人睡前的12个坏习惯， 我们还剩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我们已经回答完了2/3了。那会发现其中有很多是关于你在睡前就是不要胡思乱想， 你要让你大脑荡， 对，睡前不要纠结于过去，不要在那边跟其他人比较，然后也不要再烦恼未来的事情，但是你可以想的是，你可以想一下明天要做什么，你可以先想一下，哦，我明天11点 就像以前念书不是会想说隔天要记得带什么，借带什么， 对对对对对， 今天要穿体育服这样， 对，就是让明天那个有点次序是可以的，但胡思乱想不要，这样睡前不要在有光的环境下睡觉，因为那是科学研究会告诉你，就是那会影响到你的松果体啊。 如果你的环境不允许，就是它就是会有很多的光线，那你就是戴眼罩。 对，好，所以就是让你的身体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下休息，因为就是如果有光照的话，之前有看到那个得癌症的比例是高到夸张，超级超级夸张。然后再来就大家都知道的啊，就睡觉前不要吃宵夜， 不要喝酒， 不要喝酒，

023639955，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3639955，023639955。 1:36，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每天一开始的两个小时，12点钟到2点钟，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Said you took your time. You didn't think to call me, but here I sit, trying not to cry, asking myself why you do this to me. Oh, baby, since you're not around for me to tell you, baby, face to face.I'm writing you this letter, and this is what I have to say. All I really wanted was some of your time. Instead, you told me lies when someone else was on your mind. What you do to me? What you do? Look what you did to me. Oh, baby. I thought that you were someone who would do me right. Do me all alone and made a fool of me, baby. You got it all wrong to think that I wouldn't find out that you were cheating on me, baby. How could you do it to me? 四个 睡前的坏习惯呢？0223639955。之前呢，在玩就是电视综艺节目，在玩这个有没有的时候，两队就是互相就是比赛，同时还可以先决定就是谁先作答，谁 先攻后攻。 对，先攻后攻。通常也是那个时候可能是譬如说前十大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可能回答到。最后剩下三个的时候或四个的时候就会变得好难哦，就会觉得哦，我绞尽脑汁了却怎么样都想不起来。 但其实我们剩下的这四个 有些蛮普通跟好猜的，对不对？对，就是那时候看电视也是啊，有时候可能第一名很快被猜出来，然后有些就是很歪的，猜到12名、15名，没有上榜，然后可能7、8、9、10都猜出来，可是也许2、3没有猜出来。 这个节目跟光头王是同一个吗？不同。 就是不是天生赢家，这不是天生赢家。 难道我只看过天生赢家吗？ 这不是天生赢家。 比较新的。 这好，对，在天生赢家后面一点点的。这不是天生，应该不是，不是。 来了，老人都要讲两次。 0223639955，所以还有很明显的睡前坏习惯，欢迎你来打电话猜一猜。 我就会等着，理性里。属于我的。 眷恋一生，也不会成真。你心里是宿命，我在这。 剩下最后四个无人参与，我们是不是就把它讲完了吧？ 最简单也不是最简单，还有一个蛮直觉，就是卫生嘛。你有没有 哦？有没有洗澡？ 干净 哦，干净的上床。 对啊，或者他是有建议你洗澡啊，就是洗澡再上床睡觉。就是你不注重卫生这些细节，你大概也。 也不会成功到哪里去的啦，你就继续当鲁鲁吧。 那当然还有是睡眠不充足，就你没有睡到 你足够的量 该有的时间，然后有一个是没有规律的睡眠时间，就我今天2点睡，今天明天放假那就4点睡咯，今天早点回来啊11点睡，这都不太 OK。 还有一个蛮重要的，睡前不反思。 连反思都不行哦。 他说你不反思就不 OK 哦，所以要反思， 所以要反思，睡前三省吾身。 好，最后一个 讲完啦， 没了。 睡眠不充足，没有规律的睡眠时间，不注重卫生，睡前不反思。 所以睡前是要想东西的，要想的是明天的行程规划一下可以想，要想的是反省一下自己的今天是可以想，睡前是不能想的，过去的纠结不能想，跟人与人之间的比较，自己的不顺遂不能想，对未来无谓的担忧不能想，所以睡前是要想的也不要想的。如果你睡前有刚刚提到这些坏习惯的话，让我们一起想办法试图改变它吧。 For all the brave and the souls who went before us, stand tall, the proud and lift your voices, let them know who we are and our choices, and one day we won't have to sing thisWaiting for a change to set us free, waiting for the day when you can be you and I can be me, waiting for a home to come around, waiting for the day when hate is lost and love is found, waiting for a change, waiting for a changeI would look in the mirror, didn't see it then, but now it couldn't be clearer. 劲歌金曲，歌曲感觉不是幻想。回归 Lady Gaga， 恭喜流行乐坛全球70国同步震线，5000万次浏览疯传。